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光和积木制作，新经典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第七集。哦，雪穗，真是个好名字，是不是？ 替原征求古贺的同意，古贺点头称是，而女孩却没有反应。 雪穗啊，你知道有一家叫同源当铺的店吗？ 雪穗没有立刻回答，她舔了舔嘴唇，轻轻点头。 我妈妈有时候会去。 嗯，好像是。哎，你见过那家店的叔叔吗？ 见过。 他来过你家吗？ 听到这个问题，雪穗偏着头回答， 好像来过。 你在家的时候有没有来过啊？ 可能有吧，不过我不记得了。 他来做什么呢？ 我不知道。 在这里逼问这个女孩可能并非上策。替原觉得以后还会有不少问这个女孩话的机会。他再度环顾室内，并没有什么特定的目的。但是当他看到冰箱旁的垃圾桶时，不禁睁大了眼睛。已堆满的垃圾最上方是印着和音商标的包装纸。替原转眼看雪穗，和他的眼神撞了个正着。雪穗立刻转移了视线，又回到看书的姿势。替原的直觉告诉他，这个女孩也在看同样的东西。过了一会儿，女孩突然抬起头，合上书，望向玄关。替原竖起耳朵，听见有人拖着凉鞋走路的脚步声。古贺似乎也注意到了，微微张开嘴巴。脚步声越来越近，在房门前停了下来。门口传来一阵金属撞击声，好像是在拿钥匙。雪穗走到了门边。 门没锁。 怎么不锁呢？太危险了。 说话声音响起的同时，门打开了，一个穿着浅蓝色衬衫的女子走了进来。大约35岁，头发扎在脑后。西本文代立刻注意到了替原他们，他一脸惊慌看着女儿，又看了看这两名陌生的男子。 他们是警察。 警察？ 哦，我是大阪府警，毕姓替原，这位是古贺。 文代显然相当忐忑，脸色发青，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，拿着纸袋愣在了那里，门也忘了关。 我们在调查一件案子，有些事想请教西本太太，便前来打扰。很抱歉在你外出的时候进了屋。 调查案子？ 好像是当铺那个叔叔的事。 雪穗在旁边说道。一瞬间，文代似乎倒抽了一口气。根据他俩的神情，替原确信他们已经知道同源洋介的死讯，并且私下讨论过。古贺站起来，请文代在椅子上坐下。 请坐。 文代惶恐不安的脸色完全没有稍减，就这么坐在替原对面。一个五官端正的女人，这是替原的第一印象。眼角已微现皱纹，但若好好打扮，一定会被归为美女，而且属于那种冰山美人。雪穗显然长得像妈妈。替原心中暗想，中年男子应该有不少会为他倾倒。同源洋介52岁，就算有不良居心，也不足为奇。 啊，不好意思，请问你先生？ 7年前过世了，在工地工作的时候发生意外。 哦，那真是令人同情。现在你在哪里高就啊？ 我在金里一家乌冬面店工作。 西本文代说店名叫菊屋。工作时间从星期一到星期六，早上11点到下午4点。 那家店的乌冬面好吃吗？ 可能是为了缓和对方的情绪，古贺笑着问了这个问题。文代却只是带着僵硬的表情，歪了歪头。 不知道。 桐原阳介先生不幸遇害的事，你知道了吧？ 替原切入了主题。 知道，非常令人意外。 雪穗绕过母亲身后，走进六叠大的房间，然后和刚才一样靠着壁橱坐下。替原观察他的动作之后，目光再度回到文代身上。 桐原先生很有可能是被什么事情牵连了，我们正在调查上星期五白天他离开家以后的动向，结果查到他好像往府上来了，所以来确认一下。 没有，那个，我这边 当铺的叔叔来过吧，带和阴布丁来的，就是那个叔叔，不是吗？ 雪穗打断了文代支支吾吾的话语。替原非常清楚文代有多狼狈，他的嘴唇微微颤动之后，总算发出了声音。 啊，是的，星期五桐原先生曾经来过。 大概几点？ 我记得好像是…… 文代说着看向替原的右方，那里有一台双门冰箱，上面放着一个小时钟。 我想是快五点的时候，因为我刚到家他就来了。 桐原先生是为了什么事来找你啊？ 我想他没什么事，他说因为会来到附近，顺便过来什么的。他很清楚我们母女俩在经济上有困难，有时候会过来，很多事我也会向他请教。 他到附近，这就奇怪了。 替原指着垃圾桶里的和音蛋糕店包装纸。 这是桐原先生带来的吧？桐原先生本来打算在布施车站前的商店街买，也就是说他在布施车站附近的时候就已经准备来这里了。这里离布施有一段距离，照理说他应该是一开始就打算到府上拜访，这样推论比较合理吧。 文代低着头说道。 话是这么说，可是桐原先生都那样讲了，我也没有办法。他说他来到附近，顺便过来。 我明白，那我们就当作是这样吧。桐原先生在这里待到几点了？ 六点，我想是快六点的时候回去的。 快六点的时候，你确定？ 应该没错。 这么说，桐原先生在这儿待了大约一个小时，你们谈了些什么呢？ 谈了什么？就是闲话家常。 闲话家常也有很多种啊，像是天气啦，钱啦。 那个，他提到战争。 战争？太平洋战争？ 桐原阳介曾在二战时入伍，替原以为桐原阳介是在谈这件事儿，可文代却摇了摇头。 是国外的战争，桐原先生说，这次石油一定会再涨。 哦，中东战争啊。 看来是指这个月初开打的第四次中东战争。 他说这下日本的经济又要不稳了，不单这样，石油相关产品也会涨价，最后可能会买不到，以后的世界就比谁更有钱有势。 哦， 看着低头垂目的文代，替原想这番话可能是真的，可问题是桐原为什么要特地对他说这些呢？ 桐原或许在暗示我有钱有势，为了自己着想，你最好还是跟着我。根据桐原当铺的记录，西本文代从来没有将典当的东西赎回过，桐原极有可能是看准了他的贫苦。 替原瞄了雪穗一眼。 那个时候令爱在哪儿啊？ 他在图书馆，对吧？ 西本文代向雪穗确认。 那本书就是那个时候寄回来的呀。你常去图书馆吗？ 替原直接问雪穗。 一星期一两次。 放学以后去的？ 是的。 去的日子固定吗？比如周一周五 还是周二周五之类的？ 不。 哦，这样妈妈不会担心吗？女儿没有回来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去图书馆了。 可是她六点多一定会回家的。 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